不见，人来到红白相衬，俱是些博元聪啊，上 见 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上神州，沧州。 红。

梅花大鼓三月三片段，表演者安颖，伴奏韩立祥、刘小凯、王桂玲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Yeah.

山有青睐，水有秀，金山中有几千秋，到两旁高在金钱春杨柳，桃杏花开水自流，有西湖可没见那人，他们来往人行走，去喊问仙姑，是那可把西湖 腿腕抽，下边那个小金莲又摘。